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系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遵循党的农村工作基本经验，加强三农领域作风建设，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有关金融机构和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设分会场。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好三农工作。 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报道，赶考新时代。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农业大省黑龙江、河南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在新的起点上接续奋斗，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征程上书写三农工作新篇章。请听报道。 产粮大省黑龙江已经完成粮食收储，今年黑龙江粮食总产创历史新高，达到1573.5亿斤，占全国的11.5%，连续11年居全国首位。全省主要农作物两种基本实现全覆盖。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嘉兴村第一书记桂金海： 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黑龙江农民指出了致富的方向，叫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种植好了，现在机械设备也现代化了，种田种地的积极性也非常高涨，农民致富增收的门路也多了。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黑龙江将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力争“十四五”末全省粮食综合产能达到1600亿斤。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庞海涛： 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的殷切嘱托，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河南省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加速推进优质专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等十大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优势特色农业产值占比达58.5%。河南加快推进高效种养业、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濮阳市南乐县古四郎胡萝卜有近千年的种植历史，河南省农科院与南乐县共同创建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县。如今这里的胡萝卜深加工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当地加工企业负责人李佳慧： 做这个冻干胡萝卜，还有那冻干代餐粉、冻干果蔬脆，附加值是可以翻到普通生鲜胡萝卜的4到5倍。 迈上新征程，河南将按照六中全会要求，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业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水平，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侯朝普： 到2025年的时候，全省要培育年产值超10亿元的农业链轴企业100个以上，打造一批主导产业链品牌。到2030年，省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覆盖所有县，为建设现代化河南提供坚实的基础。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会上，参事室做了汇报。王蒙、梁晓声、范迪安、林毅夫、杜英、陈来先后发言。李克强说，参事室文史馆人才荟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参事馆员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秉承己任，提出很多有价值意见建议。李克强说，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付出长期艰苦努力。近几年面对复杂严峻环境，我们创新宏观调控，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围绕市场主体实施宏观政策，推进改革开放， 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保民生，用较小代价顶住了冲击，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跨周期调节目标。希望大家围绕创新宏观调控、壮大市场主体、保障基本民生等深入调研，贡献真知灼见，使政府施政更好聚焦民之所望。李克强说，文史馆员大多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要更好发挥重文见史资政作用，加强对中国文字内涵和演进过程的研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从浩瀚历史典籍中把握和发现历史经验教训，把经研学问化为资政建言，多出文化艺术精品，展现中华文化持久魅力，加强不同文化交流合作。希望馆员们在文化底蕴、历史启示、艺术熏陶方面既潜心向学，又昭示后人。李克强希望参事市文史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国家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各级政府要为他们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由全、肖杰、何立峰参加。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等工作均作出重要部署。未来一年，房地产市场如何调控？请听总台记者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猛辉的专访。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周瑶。 王猛辉认为，对明年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面临的形势，既要正视困难，又要坚定信心。 一方面呢，我们要客观地来认识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高质量发展的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呢，我们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们国家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区没有变。时和势仍然在我们这边没有变。 王猛辉表示，未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重点从保持调控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调控政策协调性、精准性，坚决有力处置个别头部房地产企业、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持续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等四个方面，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作为首要目标，以法治化、市场化为原则，妥善处理个别房地产企业、房地产项目的逾期交付的风险。 王猛辉表示，住房和城乡建设是最大的内需，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住房需求依然旺盛。同时，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巨大，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一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努力做好城乡建设领域的六稳和六保工作。 一是防风险，我们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第二个是稳增长，充分地发挥或者释放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在扩内需、在稳增长中的内需的潜力。第三呢，出改革，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0时55分，经过约6小时，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翟志刚、航天员叶光富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朱东阳报道。 主播，我是宋山，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我是宋幺，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航天员叶光富于昨天18点50分，航天员翟志刚于19点37分，先后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此次是空间站阶段中国航天员第四次出舱。 祝贺宋幺个人第三次出舱。宋丹个人首次出舱圆满成功，欢迎回到中国空间站。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空间站任务总工程师孙军评价， 三名航天员呢和地面之间的配合呢非常流畅，航天员呢完成舱外的三项主要任务呢都圆满完成，应该说这次出舱活动呢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通过这次抬升，航天员给全景相机 C 安装了一个支架，使相机视角更宽阔。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机械总体研究室副主任王浩说， 我们航天员下一次出舱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出舱路径，他的作业的姿态都能够通过这个相机让我们在地面都看到了。 出舱活动还有一个任务是转移航天员到目标作业点安装舱表角纤维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机械臂飞控负责人高升介绍， 这个设备主要是能够固定航天员的双脚，确保其在后续工作时腾出双手完成更多更复杂的作业任务。 本次出舱中节物转移验证也颇为吸睛，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尹瑞说， 这个验证实验是要考验一个非对称的纸芯的一个物体，然后在太空中由人来携带，考验双人之间的操作的精细度和这种配合度。 本次任务还进一步验证了核心舱气闸舱舱外浮机械臂的功能性能，进一步考核了出舱活动相关技术、舱内外航天员协同以及天地协同能力。据了解，实施舱外作业正在成为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工作常态。后续，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投入下一阶段在轨工作任务，以感觉良好状态迎接新年到来。这也将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太空跨年。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着力点。新疆连续多年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推进一系列惠民工程，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田彤、王月军、刘惠民报道。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幸福路社区医院，前来就诊的患者正有序排队办理就医手续。社区居民李丽告诉记者，原来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级为社区医院后，大家看病更方便了。 B 超啊什么都有，还有 X 光的透视，在家门口社区医院就可以治疗。 乌鲁木齐市幸福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新疆首批升级的10所社区医院之一。升级后，社区医院不仅能看病开药，患者还能住院治疗。 体温正常。 早上8:30，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县城的客运站里，拿着大包小包的乘客正在等候1元远途公交。以前县城通往乡村牧场的线路车少且价格贵，居民出行一次少则10几元，多则上100元。察合特乡居民吴法友说， 现在我们来回也方便多了，单趟才1块钱，车里头又暖和又干净。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充分尊重各族群众就业意愿和需求的基础上，新疆各级政府积极采取就地就近就业、疆内跨地区就业、对口援疆省市转移就业等措施，帮助各族群众过上幸福生活。这两天，和田市土沙拉镇思亚村民心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肉羊陆续出栏。村民柔兹托合提阿卜杜麦麦提告诉记者，去年他把自家的11只多胎羊折价入股到合作社，自己和妻子在合作社务工，年底还能拿到分红。 去年我们拿到了4000元分红，加上我跟老婆每月的工资，一年算下来全家的综合收入接近10万元。 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864元，同比增长11.5%。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处长王永阳： 各地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和旅游新疆战略，带动农村居民从事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第三产业净收入增长69%。同时，农村低保标准和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不断提高。 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日照至兰考高速铁路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连接线。日兰高铁曲阜至菏泽至庄寨段昨天正式开通运营，菏泽接入全国高铁网，将增强鲁南和中原地区交通互联互通性。酒泉至额济纳铁路酒泉至东风段昨天完成升级改造，正式开通运营。 项目南起兰新县酒泉站，北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对增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后勤保障能力发挥重要作用。中铁二十二局集团九俄铁路项目经理严学勇说，建设者们克服困难，将风沙治理、植被恢复摆在重要位置。 采用更为先进的地接180公铁两用架桥机进行梯梁架设，同时采用专业化的运输和管理模式，晚上运白天架，有效地解决了线路运距过长和疫情带来的工期紧张等问题。 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各地冰雪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参与冰雪热情高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首届吉林新疆冰雪运动青少年友谊赛日前在长春市拉开帷幕。友谊赛设有速度滑冰、高山滑雪、短道速滑、越野滑雪四个项目，分别在长春市、通化市和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市举行。新疆短道速滑队队员热乌扎沙利特纳提： 吉林省感觉普遍技术动作比较好，冰感都比较好，吸取比赛经验以后更加努力，希望能站到更高的比赛场上。 刚刚过去的周末，成都市冰雪运动节开幕，用畅耍冰雪天地、乐享运动成都的方式助力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 我们是第二次来带小朋友过来体验啊，因为现在那个冬奥会也要开了，也希望他可以锻炼身体。 日前，第23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园迎客。今年的冰雪大世界将冰雪文化与2022北京冬奥会相结合，为游客打造一座集观赏、游乐及传播冬奥知识为一体的主题冰雪乐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部副部长孙泽民： 我们的主题呢叫冬奥之光闪耀世界，用这种冰雕的这个艺术来向我们的北京冬奥献礼。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首部故事片《跨过鸭绿江》目前正在全国热映。影片全景式史诗般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历史，场面震撼，催人奋进。请听报道。 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朝鲜。 在福建厦门，党员团员与志愿军老战士一起观看影片。85岁的于淑珍老人，1951年随部队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满含热泪寄予年轻人： 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换了我们今天的幸福日子。我就希望年轻人把我们祖国要建设得更强大，哪怕一块砖一块瓦，你都认认真真地去做。 日前，电影《跨过鸭绿江》主创团队走进中部战区驻天津某部松骨峰特工连、飞虎山特工连英雄部队，开展集体观影活动。电影导演董亚春： 可能我们军人看了以后更有感受，它可以激发军人的一种血性。你不管是做什么，都需要有一种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的一种精神。 该部队装甲步兵3连在抗美援朝松骨峰战斗中，全连战至仅剩7人，成功阻击美军1个团，击毙敌人500余人。现在，该部队成为引领转型建设的先锋旗帜部队。中部战区某旅政委周勋： 作为这支英雄部队的接力人，我们热血沸腾。这部影片必将激励着全体官兵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不懈奋斗。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故乡四川德阳中江县，人们掀起了观影热潮，表示要继续传承先辈的革命精神。黄继光的侄子黄庸军说： 对我震撼非常非常大，在我心理上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洗礼。英雄就是一面旗帜，我们也永远会将这种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一个个真实的战争画面，一场场激烈的战争场景，让观众感悟到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辅导员福音： 作为高校辅导员，我也希望呢能够以这种就是学生们比较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开展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 广东江门观众周宏毅： 作为知识带领系的党员，发扬抗美援朝的精神，为党和人民多做贡献，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努力的奋斗。 为保证广大观众观影需求，各地影院增加排片的力度。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某影院值班经理曾昭新： 这几天的上座率非常不错，我们将每天保证上映的场次，随时增加排片力度。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25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8例，本土病例158例，其中陕西157例，广西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9例，其中境外输入28例，本土1例，在广西。截至12月25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2011例。截至12月2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亿5809万4000剂次，已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超过12亿，达到12亿0336万2000人。 自12月9号0点到25号24点，陕西省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85例。西安市防疫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将于今天中午12点启动新一轮核酸筛查，从今天0点起进一步强化全市疫情防控措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昨天11点11分成功将资源一号02E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华中特高压环网的重要通道1000千伏南昌至长沙特高压交流输电通道昨天正式投运，将大幅提升江西湖南两省能源互济能力，为更好应对今冬明春用电高峰提供支撑。 驻香港部队今年第四季度联合巡逻日前举行，陆海空三军部队开展了陆空巡逻、海空巡逻、联合搜救等多科目演练。整个过程驻香港部队严格遵守香港航道、港口和航空管理等法律规定，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继昨天首次发布低温预警后，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低温蓝色预警。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大部气温回升缓慢，寒冷天气明显。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4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2175680例，死亡816546例。纽约州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自本月5号以来，纽约市因新冠肺炎而住院的儿童增加了4倍。美国媒体报道说，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美迅速传播，目前美国每天新冠肺炎阳性检出率已高于今年夏季德尔塔毒株传播高峰时期。公共卫生专家警告称，美国今年将再次经历疫情寒冬。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如果美国和北约拒绝提供战略安全保障并持续东扩的话，俄罗斯的回应将会非常多样化，最终的决定将取决于俄罗斯军事专家的建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表示，北约正试图让芬兰和瑞典加入该联盟，这将产生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后果。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26号宣布，将投资10亿新谢克尔（约合3.18亿美元）加强戈兰高地的犹太人社区建设，使当地人口增加1倍。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国际社会不承认该区域为以色列领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李浩、胡晶，主播尹奇、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